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北沙滩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8，报时了哈，知道我又在直播了。点播这一端话筒，这一端呢是和你互动的活的人。好了，端午的小长假已经过去了，端午的小长假到哪儿去玩了？我知道很多朋友哈，在家族群当中，你们都纷纷晒，纷纷缠我，是不是？什么到这个远郊去玩的？还有出了北京去玩的，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包括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你们可以晒一晒吗？晒晒你们的成就照片哈，都到哪儿去玩了？怎么样？心情怎么样？你又玩的这一路的景色怎么样？好了，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了。那其他的新朋友呢？眼馋的话呢，想进入大冰箱的话，天儿越来越闷热了啊，快入伏了，赶快进冰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一下，然后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拉一拉你，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就是大冰箱当中啊，就是我们的线下社区当中啊。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赶快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吧。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6月19号，狗安这端午小长假了哈，接下来我们再期待暑假吧。星期二，那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好，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从亚洲的消费电子展看看汽车氢能源的实力。那本是一场消费类的电子产品展，汽车呢却开始喧宾夺主。在2018年的亚洲消费电子展当中，你去了吗？参与吗？关注了吗？哎，汽车呢占据了两个主要的展厅哈。可以看出，汽车正在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在展台当中呢，一辆氢燃料的电池车格外的抢眼， 与纯电动汽车相比，这辆车很多方面都有着领先的优势呢。首先呢是电动车最为焦虑的续航和充电时间这两个问题。这款氢燃料的这个电池车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哈。据介绍，在NEDC 这样的模式下，也就是新欧洲的行驶工况哈，能够达到800公里的续航里程，充分的充满燃料仅需5分钟，就完全充满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其次呢，从动力性能的角度来说呢，这款车相比上一代的产品提升20%，最大输出功率达到120千瓦，燃料电池的系统功率达到60%，是目前世界上最佳的水平。再有呢，就是能够被称为是终极环保出行解决方案的这款车，不仅因为它是一款燃料电池车，没有尾气排放，更重要的是它使用高性能的空气过滤器，净化率达到99.9%，就是可吸入颗粒物可以净化掉99.9%，是名副其实的移动的空气净化器呀。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Katy Perry Part of Me。 第39名罗志祥独一无二。38名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 第37名方糖泡泡布偶。 依然是爱情，某一天会不期而遇，而我只需要再等下，继续安然等待幸福。 第36名 Andy Grammer Honey I'm Good。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然后是不是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拍出来声音是汽车音乐会。好吧，看到了燕子驼蛋的信息哈，来了两个这样的笑脸是怎么个意思，几个意思。张玲玲收到你的二维码，马上加你哈。还有阿龙，阿龙都是闲着的朋友进大冰箱了。还有宋大奶糖和鸡盼，马上就拉你们进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做好准备哈。看看一群二群哪边的掌声更热烈，我们就把你们拉到哪个群当中。好吧，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继续回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罗志祥，独一无二，还挺会营造气氛的哈。专辑的封面用花作为背景，但只用了黑白两个色调，通过白色的花和黑色的西装体现出简约自然的色彩效果，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了，来听听罗志祥的独一无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 怎么你想的下次快乐我的原则，为你赢着独家之前的角色，你的快乐全都是我的独特，越拿你没辙，越要你只是我的独特。你上学从老陪你晒心疼，还没说忧伤，绝对不想买单，想热闹晚餐， 罗志祥独一无二啊！据说为了拍这张专辑的封面的照片哈、啊，还亲自打电话拜这个健身教练潘若迪为老师，练习有氧舞蹈啊，自己练出好的身形哈、啊。另外还花费了很多很多的钱，买来了10000朵玫瑰花，放进了室内游泳池当中，然后低温跳水。想象当时的画面一定是很美哈、啊。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看这个封面照片，来自罗志祥的独一无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小清新的作品来自我的校友啊，北大的学霸创作团队 Mr. Miss。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啊、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翻不了的山，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 轻松一点，别想太多， 别想太多，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今天别想了， 今天要快乐， 今天别想了， 今天别想啦，今天要快乐，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的烦恼也交给明天，好不好？来自 Mr. Miss 的组合，这样的一句话是礼物也是约定哈。来自北大的学霸创作团队，两个人哈在上学的时候就组团哈，然后呢两个人现在呢还是一直在唱歌，一个是考古系，一个是历史系，一个是专业的音乐人了，一个呢是这个兼职来做哈。我现在两个人呢还是在出专辑，还是在做着他们的爵士乐，一直在坚持。很多人都说啊，能听懂这首作品的人智商会比较高的啊，真的吗？感觉他们这个组合哈，就是来一个印证哈，印证这个北大人这个不光智商高，情商也挺高的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感继续攀升第37名啊，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oney, I'm good. I could have another, but I probably should not. I got somebody at home, home, home, home. It's been a long night here and a long night there. And these long, long legs are damn near everywhere. Hold up now, you look.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4度。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晨有些轻雾，随着气温升高，雾气逐渐消散。白天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午后应当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音乐演出。本周四，伦敦交响乐团音乐会将登台国家大剧院。去年九月，这支百年历史的大团更换了艺术总监，指挥大师西蒙拉特接替杰杰耶夫，贾南德雷亚诺塞达担任首席客座指挥。这次诺塞达将携手钢琴家叶菲姆布朗夫曼一起登台。致敬勃拉姆斯，托马斯桑德林与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将于本周四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指挥家托马斯桑德林25岁的时候已经指挥过很多德国主要乐团和歌剧院，包括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莱比锡格万德豪斯管弦乐团等。匈牙利舞曲与圆舞曲之夜，法国钢琴家杰弗罗库托独奏音乐会将于本周五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这位钢琴家将带来浪漫的勃拉姆斯、炫技的帕格尼尼和激情澎湃的匈牙利舞曲，在多变的音乐情绪间流露出牧歌和诗人气息。西本智实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交响合唱音乐会将于本周六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女指挥家西本智实是动漫《交响情人梦》中千秋真一的原型，这次她将率国交演奏作曲家关霞的第一交响曲序曲，也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主题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雍和宫桥西向东方向、北三环太阳宫桥以西西向东方向以及北四环海淀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原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Steve Aoki Bond Walk the Moon Back to You。 第34名 ，FIR Lydia。 第33名， 品冠，越爱越配。 我为爱情犯过多少罪？有多少人为你流泪？ 第32名， 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轻轻的眼，我轻轻的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直也不让。 第31名 ，Corny Jane Traveling Light。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was a child walking with giants 100 feet tall. Out in the wild, who wouldn't believe all the things that I saw. I took a high road out in the open under those stars. And all the while, I just got closer. 响彻在你耳边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电音遇上了磁性的男嗓，来自美国的舞曲创作歌手 Steve， 连首 Walk the Moon， 再来接首 Back to You， 重回到你身边。下周第45名，本周晋升到第35位，上升10位哈。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耳边这首歌曲呢，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35名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ti。 飞儿乐坛 Lydia 这首歌曲张力十足，充满了抒情摇滚的曲式，带有古典华丽的巴洛克音乐风格。Lydia。 Lydia， 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受了伤，连微笑都彷徨。 Gypsy 女郎为谁而唱，你会看见

是再美，不如这雨也珍贵。时光一去不回，我与你紧握相随。 轻轻闭眼，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一生也不染青草别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简单的旋律，迷幻的音色，朗朗上口，让人过耳不忘。从创作到编曲用心，而且小心地避开了流行歌曲的流行套路，用独特的制作理念赋予这首作品新颖而不俗的概念。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乡村女歌手 Courtney 的这首 Traveling Light， 她有着亮丽的外形，甜美的笑脸，甜而不腻的嗓音，毫不做作，但是却有绝对的才情。上周第46名的歌曲，本周上升15位，来到第31位次。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我叫刘金怡，很多人知道我是一名特种兵，但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从地方大学入伍。 这是2018年一则激情豪迈的征兵宣言。 在我的身边， 每年在我国有无数热血青年报名从军，但你可知道等待这样一群人的现实是什么？和平年代没有那么多生死时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当我们每每在荧幕上看到那些军人英雄并为他们的壮举欢呼喝彩时，他们真实的军营生活是什么？你知道检验他们的训练标准有哪些吗？世界军运会，是的，这一次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近万名军人来到中国，让你近距离地靠近他们。时间2019年10月18日，地点武汉。这里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英雄们的较量里，怎能少了音乐的助威？目前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歌曲征集活动已经进入到了专业词曲的违约创作阶段。提到卫兵写歌，来自火箭军文工团原团长、词作家屈原在接受专访时和我们提及了这样一处令他印象深刻的新疆蚊虫王国。那样一群看不清面容的战士给了他很多的创作情感积淀。 大概是在2002年的样子，我们去边疆采风是在新疆的北疆阿勒泰地区的哈巴河县部署的一个边防站，那个边防站叫做北湾边防站。听说那个地方条件比较艰苦，结果我们去了之后呢，对或者是可以用仓皇逃走来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它叫蚊虫王国。蚊虫王国到了什么程度了？一立方米里边呢，有一个有1700只蚊子以上。更可怕的还有那小咬，蚊虫专家呢做过这方面的一些测定，一个立方米里边呢，除过1700只蚊子以外，还会有3500只小咬。我这样说呢，好像有点抽象。他们专门做过试验，就是一巴掌在空气当中一拍，最多的时候呢，就是拍死了56只蚊子，是在那样的环境里边。那些战士呢，一年呢，就是最起码有3个月时间呢，防不胜防啊，已经是无孔不入。再可以用形象一点的说，就说是天气特别好的情况下，你会看到黑雾，那就是一团蚊子。回去的路上啊，走了几十公里，大家呢就说没有一个人说话。那些官兵啊都是非常年轻的人，都是20-30岁，小的才有10几岁，看起来好像是不得已在那个地方。敌人在和平的年代里边就是蚊虫，那么他们为什么去选择这样一种生活呢？实际上就是很简单，这就是军人的使命，就是军人的天职。所以说什么是奉献，在和平年代里边驻守的那个地方就是奉献。什么是牺牲，在那个地方能生存下去，这本身就是牺牲。他们牺牲了，虽然不至于是生命，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他们的青春年华。谁是英雄呢？实际上这些默默无语的人呢，我去了之后我感觉到他们也就是英雄。 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首军歌，便是来自屈原作词、何牧阳作曲、凤凰传奇组合演绎的《绿旋风》。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期待您的关注。 金戈铁马的边塞诗，谁是苏中曲？一代一代好儿女，踏歌从军行。钢铁的熔炉中，锻炼出英雄汉。金戈铁马的营盘里，我不由苍龙。 一生伴随进行曲，还有那号角声，你的歌声飘过来，像这绿旋风。 花好月圆的年代里，岁岁好风景，一天一天守望着子夜和黎明。从军的长路上，有多少风和雨？ 展示实力形象，增进友好交流，共享友谊，同祝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在中国武汉举办，用军人意志点燃运动激情。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我在旅游网站买机票， 我在航空公司买机票， 我在企鹅旅行买机票。 买国际机票用企鹅旅行 APP 搜索全网，搜出意想不到的低价。 记住，是骑行的骑。 我们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Te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1，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正在直播当中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二了，要来关注的是越野车。最近正开着一台越野车哈，感觉很不错。不过这小伙子在城里跑，确实有点荒废了。应该好好带他去草原去驰骋一下。那这个小伙子也别上火了。好了，今天为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呢，是来自孙燕姿的《直来直往》。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学着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

对， 看到你就感觉那么阳光，那么亲切哈。 谢谢谢谢。 所以你妈妈管你叫阳光，对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 先开个玩笑哈。端午的小长假，你们都到哪里去玩了？有没有先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到自家凹凸来租一辆短途车出去玩啊？ 对，我们端午是属于值班状态，因为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们要保证大家的用户体验嘛，所以我们就是要做好服务。 哎，这还真是呢。是，好，我们的凹凸租车呢，大家是不是有足够多的了解？现在呢，还是先请刘倩给我们的新朋友介绍一下。 好的，那凹凸租车呢，我们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家私家车的共享平台啊。那我们也是共享经济大趋势下的一家代表性的企业哈。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呢，就是我们是 C2C 的模式，就是我们一端是拥有私家车的闲置私家车的这个车主，那么另外一端我们来对接有自驾需求的租客，那么平台在中间起到一个匹配的作用啊，也就是说如果您身边或者您自己有这个闲置的这个车辆啊，需要来共享，那么也欢迎您放到凹凸的平台上。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您在周末的时候需要五座换七座，需要体验不同的车啊，也欢迎您到我们平台上，然后来选一选，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车，梦想车 Dream Car 啊，我们这一定是会有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车型已经基本上超过了10000款、 哦、 对，基本上想到的我们都会有 哦。 对， 有房车吗？ 哎，有的 哦，这也有，就是你能想到的在我们这儿都能找得到。 是的是的、 嗯、哦，那就其他的车型更不用说了。 对， 有没有什么赛车呀、跑车 啊？有的，我们基本上平台上的车型从10万到500万是全覆盖的 啊。哦，真的，那我就是短租想体验一下哈。 对， 就是因为这个车型我没有试过，我想到凹凸租车去租一辆这样的车去试一下哈，也是可以的哈。 对，是的 啊，来，我们也那个体验一把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凹凸租车哈。在我们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凹凸租车的这个两位核心的人物哈，一位呢就是市场总监，大家关于市场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刘倩，那么关于这个运营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阳光哈。我们的这个平台呢，还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如果您真的有车哈，我有闲置的车想租出去，想问问凹凸租车，阳光可以在这儿给您做解答哈。我这车大概能估多少？每月能租多少钱，长租短租的话租金是多少。那么如果您想了解凹凸租车呢，您可以来问刘倩。好，官方微信平台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是我们的汽车音乐会的官方微信平台。最近我们的凹凸租车呢还有一个保牌计划哈，在这儿呢还是首先请刘倩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嘞，我们的保牌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像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如果您这辆车非常老，但是我需要保住牌照，可是呢您有没有需求去增添一辆新车，那么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这个保牌计划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朗逸的这个车型，那么我们在前期投入11.1420万，那么这个费用是包括了车价、购置税以及上牌的费用。在购买完车辆过这个上牌牌照之后呢，您跟凹凸来签一份托管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基本上就是3年的这个时间，那么在3年时间当中呢，我们每个月会以固定的这个租金收益返还给车主3250万，那3250万乘以3年，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是117000、117000，其实已经完全覆盖了您前期所有的投入，前期投入是11.1420万，对，所以其实已经完全覆盖了。那么在3年之后啊，我们会以这个55000的价格，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去买断这辆车。那么相当于说您在3年之后不但这个牌照保住了，还会有这个净收益啊，就超过60000块钱的净收益。那么我们这个保牌计划算下来的话，这个年化的收益率是超过18%的。 几个数字哈，首先呢您要出这个111420元，这是其实已经是包括了这个购置税还有上牌费了， 是的， 都在里面的。 对， 应该说是团购的价格哈，比您在 4S 店买的一个车本身首先就要便宜。 是的， 然后呢跟这个凹凸租车签一个托管协议，每个月固定收益是3250元。 对， 然后 我们3年是117000元整。 哦，那就是说其实这个本儿已经回来了，还能赚了一点。 对，3年之后这辆二手车，然后我们还会以55000的价格去买断。 哦，那3年以后如果说我不想，我还想继续这个协议可以吗？ 那我们现在这款产品可能就是3年，但3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去定制。对，因为其实现在上一次有朋友讲，如果说我这个3年觉得时间太久我们怎么办，然后我们其实后来就是也解答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为您去定制1年或者2年的这样的产品，但其实还是3年的这个收益会比较可观。 可观， 对对对， 可有人又担心了，三年是不是太短了？三年之后我还想继续用这样的方式保我的牌子，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三年之后可以再研究一下。 哦，三年以后我们再研究哈。 对对对，是的， 一定要跟奥拓租车保持好这个关系，保持好联系哈。三年以后我们还要跟他们很好的合作。 而且这三年当中，其实您所有的车辆的保险呐、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比方说您可能担心我的车如果被别人开走发生了事故哈，是不是需要理赔呀、啊？需要保险？那么这个所有的中间的事情都是由凹凸来承担的，不需要车主付出任何的这个精力和时间。 有的人可能也在问了，他说这个因为现在车的共享平台也比较多了哈，那凹凸租车它有什么不一样吗？跟其他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最核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线下服务，因为其实共享租车这门这个生意是一个线下服务非常重的一个平台我们可能比方说您如果来凹凸体验好，那可能下次您还会来，但如果说您体验一次不好，那可能这个就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我们其实凹凸我们现在上线四年时间，然后我们的口碑相传的作用非常的大我们线下服务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值得这个我们骄傲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现在之前啊我们在传统门店去租车的时候，可能需要你自己去到门店取车，然后包括用完车之后再去门店还车，但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线下的团队，就是我们的车管家，那么我们的车管家团队会帮车主去取车之后回来，我们会把这个车做一个标准的清洗之后，我们会把车送到租客那里去，相当于租客在手机上下单，然后在家里等着送车上门就好了。对，然后在您用完车之后呢，可以再还给我们车管家，车管家再去还给车主。对，所以相当于节省了车主跟租客双方的时间。 哦，我觉得这个上门服务特别好。你们发现没有，现在很多的上门服务越来越火，越来越紧俏哈。比如说送餐呐、像他上门送药上门送各种各样的哈。就是说现在人不能说越来越懒吧，就时间越来越紧哈，所以他越来越希望能有这方面的服务给到他。比如说现在有的租车平台他做不到这一点，需要你亲自到这个门店或者到哪儿去，他可能就没这时间，然后一拖再拖，咱们这就直接送到家了，这种上门服务特别贴心。好了越来越觉得这个凹凸租车就像身边的朋友一样，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老歌《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呢？或者您有车想租出去，问一下凹凸租车能租多少钱哈？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来提问。还为提问的朋友准备了咱们凹凸租车提供的100元的租车代金券。 是的，欢迎大家来咨询一下我们哈，您车到底能共享出去的话，收益会是多少？ 朋友一生一起走。 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就像好朋友一样在身边来体贴你。奥拓租车，怎么说呢，真的是哈，如果您手中有闲置的车呢，可以在奥拓租车呢平台把它共享出去哈，这样的话呢还有一笔小小的收益。如果您呢想租车的话呢，也可以找奥拓租车。如果您想保牌子的话呢，也可以找奥拓租车。刚才我们说过了，奥拓租车呢会有很多的这个便利带给这个车主哈。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也特别感兴趣一个问题，刘倩哈，就说咱们有一万种车型， 是的， 有这么多。然后我问了一下，有什么兰博基尼啊，什么玛莎拉蒂都有是吗？ 都有的。对，基本上我们车型从10万到500万啊，涵盖了基本上所有的车型， 所有的车型 啊，商务车型啊，个性车、豪华车，我们都有的。 哦，就比如说我就是想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兰博基尼或者是玛莎拉蒂什么样子呢，可以进行一个短租。 是的， 那比如说正好是婚庆的，结婚呢，我也想来租赁一下咱们这个车，大概的费用基本上会比其他家便宜吗？ 会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哈。 对 对, 对, 对，因为其实之前大概在黄晓明和 Angelababy 他们俩当时婚礼的时候，我算了一下同样的这个车型的配置啊，然后他们好像花了几十万吧，我们这里只要2万块钱。 哦，能便宜这么多哈。 其实我们越高端的车性价比会越高。 哦，那大家呢可以来看一下哈，我们奥拓租车除了说有这个个人的租户可以满足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团体啊、单位啊，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对，可以。 另外呢就是短租也可以，长租也可以。不知道在我们奥拓租车的配比是什么样子的，是长租多一些，短租多一些，还是说是企业单位多一些，个人多一些？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从企业用户来讲可能是长租多一些，但是个人用户来讲可能还是短租多一些。 那在其他的地方城市是不是也很方便？ 对，我们现在基本上覆盖了全中国60个城市，包括了一二线跟热门的旅游城市。 就说如果我想去旅游，比如说去一个地方，我可以先跟奥拓租车先打好招呼，然后我到那个地方，是不是我一下飞机场， 对， 奥拓租车就可以把车给我开到机场来？ 您可以下上飞机之前下一个订单，下飞机之后，然后您等着车，然后就在机场等您了。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一个朋友在提问哈，他说我是2013款的别克 GL8，当时买的时候是为了这个家里人口比较多哈，但是现在呢用不上了，请问我这款车，大概能租多少钱？是自动经典版的2.4L，2013款的别克 GL8， 这种车的话大概是5000到6000， 5000到6000哈， 对， 哎，这不错哈，现在租出去每月还有这么多的收益呢哈。还有一个是2013款的朗逸，是 1.6L， 是自动风尚版的。他说这个能租多少钱？ 3000到3800左右。 3000到3800左右。 对。 好，如果他们想租的话，那怎么联系奥拓租车呢？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啊，叫奥拓共享租车。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可以下载我们的奥拓租车的 APP， 就是奥拓租车，然后我们有一个成为车主。那么第三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100202。 有这么多的方式，选择一个您认为比较方便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人在问哈，他说我还是挺感兴趣奥拓租车这个保牌计划的哈。他说刚才讲的这个奥拓租车这个保牌计划，那选的这款车，在中间的过程当中，我能不能这个用一下，就偶尔用一下，这可以吗？ 其实这个是不太可以的。对，因为其实这3年托管协议是我们平台来完全去用这辆车，然后给到您租金的。对，然后如果说您自己有需求，两种方式，要么就是您买一辆车，闲置的时间放在奥拓平台上来共享，那么自己需要的时间就可以自己开。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如果您真的用车的时间非常少，那其实我建议您可以保牌就保牌，那么当您用车的时候，您可以从我们奥拓这儿来租一辆车去体验一下，来解决一下您临时的这种代步的需求。 这是可以的，咱们这儿有10000多种车型的，随您挑哈。 是的。 还有人在问哈，他说那么请问一下，在保牌计划过程当中，关于我买的这款车，这个保险我应该上多少，应该怎么去上？ 保险是平台这边来承担的。 哦， 对， 那上次咱们说那个问题二位帮我们确认了吗？就说我花了11万多的这个价格，里面包括了这个上牌费和购置税，那就是关于保险包不包括了？ 包括。 也都包括了。 对对对，是的。 那真的就是掏完这个钱之后，其他什么都不用， 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了， 什么都不用管了，一分钱都不用再掏了。 对，是的。 听说你们还有一个额外的险种是吗？就是可以保证车主权益的。 是因为现在共享租车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崭新的模式哈。然后我们跟这个中国太平保险是有战略合作协议的，就是由太保来为凹凸独家定制了一款适合共享租车模式的一个全新的险种，我们叫租车责任险。那么在租客租车的过程当中，他要按天来购买这个险种。那么在他租车过程当中发生了任何的这个事故啊，需要来保险去赔付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这个动用车主原来的这个商业车险，我们会用这个险来去进行赔付。 哦， 对， 好的。那随着这个3年租期的结束，那么这关于车的这个所有保险等等这些也全部都结束了， 是 吗？是 的，是的。 哦，那如果说咱们再明确一下，如果车主参加了这个保牌计划，3年之后这个合同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位朋友如果想要这台车，您就可以把这台车开走了。那么其他关于这台车的保养啊、保险啊等等，你要自己来管理了。 是的。 好的，那如果说我为了省事儿的话呢，我就直接把这车就凹凸租车来。你们来买下吧， 对对对， 我就拿钱走就可以了， 以固定的这个价格来买断它。那么我们每个月的租金收益，包括我们二手车买断的这个价格，都是以明确数字的方式体现在合同里的。 哦，好的，明白了。这还有一款车是2015年的明锐，1.6L 的自动的逸致版，自动逸致版。他说我想租出去，问问阳光大概能租多少钱？ 3500到4000左右。 3500到4000左右的话，这还有一个是16款，还挺新的哈，刚开2年，英朗，是自动进取型的，2016款的英朗，请问这个要租的话能租多少钱？ 3000到3500， 3000到3500之间。 对， 哦，这还有一个更新的哈，2017款的途观，他说自动2驱，丝绸之路风尚版的。2011款的，我估计这应该是挺新的车哈，这租金应该不低吧？ 5000到5500左右。 5000到5500，嗯，哎，那阳光就你的经验来说，如果说买一辆车，我就专门拿它去出租，这个划算吗？ 是很划算的。 哦，那是开多少年去出租进行这个比较？因为咱们租车的时候，收这个车的时候，它有一个年限的要求哈，不能超过几年？ 6年。对。 那我这个车买了之后，一般是在几年出租的话比较划算？ 这个我觉得没有固定的一个限度吧，因为我们现在绝大部分车都是3年以内的新车， 都是3年以内。 对，有很多更多的车主其实愿意买新车直接来放到我们平台出租共享。 哦，那这个对于想租车的朋友来说，他是不是也会选择这个车要新一点会比较好？ 是这样的。 哦，哎，我觉得这就比较好了。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我觉得这种共享的这种理念呢是比较能接受的哈。但是对于年长者来说，可能就稍微差一点点哈。好，我们继续来期待大家的信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如果您想租什么样的车型，也可以问一下阳光哈。比如您想租什么玛莎拉蒂呀、兰博基尼呀，一天多少钱？您可以来问一下阳光。如果您现在手里就有车哈，如果想出租的话呢，6年之内的哈，比较新的车，您可以来问一下阳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突然发现哈，共享除了给大家带来便捷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在其中了。刚才刘倩说的那句话特别好，来跟我们说一下 啊。你不必身家过亿也能享受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 怎么讲？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在我平台上有很多很多这种比较新好玩的个性车、豪华车。那么很多朋友觉得，哎，我可能比方说我买一辆这个非常贵的这个豪华车可能没必要，但我又想体验，因为我们其实平台上有很多很多都是85后90后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哈，对这个车非常的爱，那么怎么办呢？其实就是可以通过共享的方式来体验一下。对，你可以体验每天开不同的车。 对 对， 每天都开不同的车， 每天开不同的车，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听听就挺过瘾的哈。哎，真的，可能你比如说你说500万的车，我这辈子攒的钱可能攒不够，我可能这辈子都是梦哈，我这辈子可能开不上这辆车了。但是通过奥图租车，通过这种共享的模式，我可能明天就可以开上这辆车了， 是的， 满大街去拉风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想买这辆车，但是一直买不到，在 4S 店都见不到，只能是花多少多少钱去等，在我们的租车呢，就可以很快的时间就可以开到这辆车了。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比方说我有一辆这个目标车型哈，我特别想知道这辆车到底值不值得买，那怎么办呢？去 4S 店试驾可能半个小时我不能充分的体验到这辆车到底好不好，但是我可以通过租的方式，比如说我开几天，哎，我就有很深切的感受了这辆车到底值不值得我买。 好吧，那句话再给我们重复一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对，您不必身家过亿也可以享受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 好，再次感谢二位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哈，那我们下一次呢是在下周一是吧？ 是的。 好，谢谢奥图租车，谢谢刘倩，谢谢阳光， 谢谢冰姐，谢谢大家，再见。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汽车音乐会明天9点我们再见。 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酸奶半价啦， 你看看保质期， 包包三折啦， 年前冬天款呢，有些东西钱不重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钱也很重要啊， 全包圆，好货配好价，妥妥的， 装修太烧钱， 999一平米，全屋实木家具，灯具，窗帘，智能卫浴，名牌家电，升级不加价， 这么简单，太不尊重装修了， 400606-8866全包圆 VIP 级，尊重每一个为装修烧脑费神的你， 好价配好家，好货配好价，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演习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旅游去哪儿？去十三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